四，生词。巧。再说。可是。约会。女。同学。空。好。见面。话剧。复习。画展，刚，陪，句子，风，会，正，高，男，姑娘，漂亮，个子，